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是在我们的目的地选择当中呢，有一个在我们的节目平常的日播或者录播当中提到的并不算多的一个地方。 哦，但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很集中的说过他， 说过他，而且呢，其实每个人去到这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一些兴趣点、爱好哈。今天我们要再次邀请他来到我们节目，已经直播一次的哈，张月，欢迎， 欢迎月月 ，Hello， 两位老师好。 真这么客气？ 哎呀，真客气，不要叫老师，我们还真的不是老师。 对，我们都是同学，我们都是 听你来上课的。我们都是学生。是的，是的。 对， 好的，好的。 说到那个张远呢，他是非常喜欢出去玩，而且他经常自己出去玩。对， 我刚才还在说，他说有的时候约不到嘛，但是自己出去也很好啊。 哎，为什么喜欢自己出去玩？而且是一个女生哎。 哦，其实我是想和就是朋友们呀、或者说那个带上父母啊一块玩，但是带上父母一块玩的话，肯定要考虑到这个舒适度的问题。因为斯里兰卡飞过去其实并不远，6个小时，但是因为他那边的条件并不是特别好，有点像咱们国内的那种三四线的小城市吧。然后住宿的条件当然也有五星级酒店都会有，但是他整个的环境的话，你要考虑到就是父母喜不喜欢这个目的地。所以有的时候就会约上朋友，但是朋友大家都上班族嘛，那如果碰不上的话 就碰不上。 对，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自己走也是没问题的，而且很安全。然后刚才也跟道道提到，就是说它是一个佛教的国家，所以只要是不做什么太出格的事儿，对，没问题。然后整个路上当地人也会非常的善良，会非常的 nice 那种帮助你啊，所以整个的这个安全度我感觉没有什么太大，就是出去玩到哪个目的地就自己别太做危险的事儿，然后别太作就可以了。 是的， 是的 ，no 作 no die 嘛。 没错啊，安全问题大家不用担心。斯里兰卡是这个大概的感觉，也让我们月月大概分享了一下哈。 对， 6小时，其实我觉得家庭也是可以满足的，带着自己小朋友去哈。 对。 月月是非常非常细心的，我们的博主，我们的这个 KOL 超级旅行达人哈。 是的， 如果这个地方几天玩的话，你建议的话，比如说咱们就大概5到10天的年假，对吧？是去一次还是分多次？ 10天，10天了， 10天， 我10天了， 工作15年，然后。 那十天是不是很多呢？斯里兰卡 其实十天并不多，十天的话可以就是深度玩一圈，因为斯里兰卡它是一个岛国，称之为印度洋上的一颗眼泪嘛，一颗泪珠的样子， 哎呦， 蓝色的眼泪， 对，所以其实如果玩一圈的话，10天到12天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如果要是赶一点的话，可能就舍一些城市的话，玩个7天，甚至5天就有点太紧了，可能7天的话， 7天比较 适 合， 7到10天吧。 你刚才说很多的城市，错过哪个都有点遗憾。 对， 城市的名字，给我们先提提呗。除了康提什么的， 康提的话就是这个佛教文化的圣地，朝圣的地方了。然后像它名字比较长，像努瓦埃利亚，然后 努瓦埃利亚 可以提到，还有埃拉，这些地儿都是又可以看到茶园文化、茶园的，然后又有一些比如说徒步的地方。然后像北京要飞过去的话，那咱们北方飞过去，像落地的就是科伦坡。然后对，然后它那个城市就是可能全国最大的一个城市，有一些就咱们真能看到高楼建筑这种 现代化的建筑， 对，其他的城市基本上都看不到那种高楼林立的感觉。 刚才说了五个，一个一天还5天呢。 对呀 、 然后还有就是 嘉乐， 嘉乐好像特别好。 对， 然后就他玩的地儿还挺多的，而且他有那种像咱们去非洲玩的那种 safari， 就那种感觉的都有。他是有一个亚拉的野生动物公园， 7天都不够。 对，然后玩那个的话，就得玩个差不多1天的时间，因为它里边非常大，是坐着那种吉普车，然后带导游，对，带着客人、游客在里边玩，可以去找一些野生的动物，它都是那种散养的，它其实也不叫养吧，我觉得 散养的， 对， 走地 孙悦一样嘛， 对，然后 大象的， 对，它还有那个比较著名的就是西兰豹，如果运气比较好的话，就可以在亚拉的这个野生动物园里边看 到 这个 西 兰 豹， 所以这个一定是看运气吧。 是的， 对。 其实听上我们的月月这么一说，他这次行程还比较丰满、丰富多彩。 对，你这次走了几天？ 几天啊？ 我玩了12天。 12天，哇！ 对。 那以上说的这些就基本上全都走到了。 对，亚拉没去，是因为我是9月份去的，然后亚拉当时问了一下当地人，是有一部分没有开，因为9月还是雨季，要到10月15号左右以后才是它的这个旺季。 现在就可以去， 对，现在就可以去，特别好的时节。然后那次就等于说没有去，还是留个小遗憾吧，以后争取再。这两年再去一趟， 12天，我们的月月分享了斯里兰卡这么多的城市，反正都有不同的特点哈， 没错， 海岛的、佛教的、动物的、国家公园的、穿越的、safari 的， 对， 这么多城市，刚刚月儿说了有5-6个吧，你首先想听哪一个？你自己对斯里兰卡的向往？ 如果要是我的话，其实我最想听的是嘉乐。 嘉乐， 对， 嘉乐，嘉乐开始。 好嘞，因为嘉乐就离咱们国内飞过去落地的那科伦坡很近，从科伦坡往南坐那个就有一段小火车，也是一定要体验的，就是 海 边小火 车。 对，海上小火车就是。那个动画片《千与千寻》有一个片段的原型， 就是那里的。 对，所以其实就是从科伦坡到嘉乐这一段。所以 嘉乐是个海边城市， 是海边城市， 怪不得喜欢海边的。 对，然后它这一段的话，就是那种不用，我建议啊，先说小火车这段，我建议不用买那种就是游客买的那种特等座，买那种3等座或2等座就可以了。就是 怎么了？ 为什么呢？ 那个今天月月来了，月月是个非常非常能说会道的好。姑娘， 是的，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像我们这种老年人，特等座和3等座到底有什么区别？ 哦，就是特等座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是不太好买，要提前买，另外一个就是特等座的话，就环境特别好，它座位就比较好，座位比较好，然后比较舒适，不挤，因为这段小火车其实是斯里兰卡通勤的小火车，就当地人会坐它上下班，所以就会非常挤。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从事情有两面性嘛，一面就是它其实挺有乐趣的， 集体挺有乐趣是吧？ 对，集体挺有乐趣的。然后跟当地人挤在一个车厢里的时候，因为游客一定是看就海边的景色，我遇到的就是当地人，他会特意让我来坐海边的那个座位， 体会当地人的一些体恤的部分。 对，他就很善良，因为他知道你游客想体验这想看这个，然后就会主动说跟我换位子吧。 嗯，然后就一个眼神他就会让你坐那儿，就 是不用了， 对，不用了， 没有没有， 坐下吧， 对，还真的是挺美的。因为我路途当中，因为它开的比较慢，然后有一段时间我睡着了，突然间一睁眼的时候就发现海离这个火车特别近， 好吧， 然后阳光晒在海面上的时候那种不灵不灵的感觉， 哇， 就觉得特别美，特别梦幻。然后这一段是都可以坐，就往返都可以坐，但是我觉得体验一下就可以了。 嗯， 然后加勒就是刚才道道提到的那个加勒，它是在荷兰人建筑的一个基础上，因为原来被荷兰殖民，然后葡萄牙人再去了以后再殖民的时候他会改造过，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海边城市，然后有一些城堡，它的这个建筑风格是欧式的，所以还挺有意思的，就有一种文化的撞击，它跟斯里兰卡这边亚洲文化的一种撞击。然后它这个古堡整个都是免费的，就没有人收门票，随便走。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发现， 那有人打理吗？ 有，非常干净，因为城堡里边它是一个古城，相当于它古城城墙里边也有当地居民住，而且有小学校啊，当时还碰到就是小学生放学呀，就非常热闹。其实就有点像比如说元大都啊这种遗址公园，它其实就是住在里头，但是它有一个城墙，然后有城门楼，有城墙，有这种东西，有遗址在，所以当地人就是保护的还是挺好的， 挺信任。 然后里边还有住宿的地儿，但是住宿的我印象当中好像没有特别高档的那个大酒店，就是 可能，但是会有很多民宿是吗？ 对对对，会有民宿，然后三星，基本上就三星干净的，或者说稍微四星一点，不会说特别奢华。然后 靠海嘛，对不 对？ 对， 靠海， 靠海肯定有海上的一些活动啊，海滨的一些感觉， 有 对吧？ 有，站在那个城墙上就可以看到大海， 哎呦， 对，然后就是这样的话，其实还挺推荐，就是一种，比如说朋友之间去，情侣之间去，然后会拍照，可以在海边拍好多照片。然后加勒再往南一点儿，大概坐，如果是坐那种亚洲特色那种突突车，可能也就坐个20分钟的样子，就直接到那个沙滩那边了。然后 20分钟的距离， 对，但其实挺近的。然后公交车也可以到，那种突突车也可以到。然后那个沙滩上其实也有好多住宿的地儿，就相当于就是海边的那种，像那个酒店呀、度假村呀，或者是 villa， 比那个加勒里边好一点。 这边更跟海滨主题相切入一点， 对对对 对， 那个城市那边是海滨， 对，然后这边美瑞莎，它这个海沙滩叫 美 瑞莎 啊，美瑞莎， 对，然后这边就是欧美游客可能会多一点，然后另外如果喜欢比如说冲浪啊，都可以在沙滩上找一个当地的教练去学一下冲浪，然后价格我印象当中也不贵，还有就是就是出海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去潜水也是可以的，当然这个好像我印象当中没有考证的，就是您得有这个 OW 的证，然后再去潜， 那不能在那儿现学吗？ 应该是可以 ， 但是我可能没有太仔细问，对，应该是没问题的。然后还有就是出海观鲸，都会有，但是就是我朋友朋友去了以后发现晕船 ， 对，所以晕船的话 是因为船的问题吗？还是说 就可能 本身的问题？ 这一天风浪比较大。 就 对对对，颠簸，所以可能就会有晕船，所以如果自己本身有晕船这种体验经历吧，就不是特别要再慎重想一想。 是的， 对， 加勒好地方， 加勒真的是一个好地方。你知道我为什么第一站选择在加勒吗？因为我接触斯里兰卡第一站就是加勒，对，然后那个文章里面描述的，哇，加勒包括它那个图片，各种花，鲜花盛开，它应该是那个夏天去的，然后各种建筑真的是非常的欧式， 对对对，很欧式， 很漂亮。 然后 消费怎么样？相比科伦坡来说呢？ 好像差不太多， 差不多那就挺好的， 应该比科伦坡会便宜一点 。它跟柬埔寨挺像的，不是那个菲律宾挺像的。 菲律宾， 对对对， 马尼拉， 对对对， 很多地方这消费还便宜。 但是它好像比菲律宾，我印象当中还要便宜， 还要便宜， 对， 还要便宜 。 是的，因为斯里兰卡还没有那么的成熟， 对，就很便宜。但是就是可能，我怎么讲，就吃的不是很好吃。我是觉得，就是当地的话，我觉得最好吃的是那种饼。它那种饼就类似于印度泡饼，这个的话就是我觉得个人觉得是还是挺好吃的。 口味那海鲜的能做的多难吃， 就一般 海鲜做的有多难吃， 一般感觉他们就是有点类似于菲律宾，就挺好的原材料，挺好的海鲜， 特别的 不太会做。 了解，反正加勒这么听上去呢，很多人还挺向往哈。 对对 对， 对， 那其实刚才说，直飞要飞到科伦坡，就跟我们飞到马尼拉再去各个岛一样哈。 对对， 科伦坡是个很现代化的，所以斯里兰卡的一个城市。 对对对， 如果一般我在想，因为柬埔寨巴去到那个什么各种岛，回来可能那个马尼拉待一待回国了， 对， 他这个功能也是类似嘛。 吗？还是它有更重要的科隆坡的一些感觉？ 它这个的话，其实科隆坡没有太，就是不需要留太多的时间，主要是以它为落脚点，出入为主，然后可以顺时针转一圈，或者是逆时针转一圈。刚才像道道说那个加勒，那可能就是逆时针转一圈， 逆时针走的， 对，逆时针走。然后从加勒的话，就再往南的话，就可以到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亚拉的那个国家公园去玩， 往下走， 亚拉国家 公园， 可以这样是一个路线。然后在亚拉这边就可以玩个一天，然后在旁边找个一个度假村住一下，因为或者是提前去，提前住一下，然后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就去亚拉，这样玩也是可以的，对，因为要玩差不多一天的时间嘛，然后再往逆时针的话，就可以到那个埃拉和努巴埃利亚。他的名字都 提的少哈， 对， 艾拉和努巴埃利亚， 像姐俩一对姐妹一样，艾拉努巴埃利亚， 有 Hebe 吗？还有 Selena， SHE， 对，我当时看到艾拉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想到 SHE， 对， 比较好记。然后他这边主要是茶园文化了，因为。对，因为斯里兰卡它本身也被英国殖民过，殖民过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它那个地区是红茶的一个盛产地。然后去那边的话，就可以参观茶园，然后茶园的参观都是免费的， 都免费， 都是可以对、 啊、 随便参观。然后当地还会有人说，带你去看一下，给你讲一下，说哎，这个是 茶姑娘， 对对对，什么过程？ 问一个问题，豆豆 啊，你问， 你这两个姑娘在分享那个红茶的采撷嘛？你看周准也是快40的人。我就将近60倍了，想问一下这个红茶文化在斯里兰卡，不是一般酒店都有那个茶盆吗？那边有速溶的咖啡，有清茶，有什么？但那边那个咖啡应该是那个茶应该是当地品牌的红茶，对不对？ 对对， 就是一次性那种的，对不对？ 对。 那就是刚刚你说 茶包， 让你刚说姑娘，但采茶的那些人到底是上了年纪，跟我同龄的大姐大姐，还是有年轻的姑娘？我在一直想这个问题，因为我去那个山城 都有、 都有，你可以选择性观赏， 对。然后我还有朋友遇到过说采茶的男士。一般都是姑娘嘛，然后他碰到过说，对，碰到一个男士在那 小伙子， 你快加班吧， 特别有意思。 你怎么会是小老弟？ 对，特别有意思。然后采茶的话，就等于说可以，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茶园，他有自己的这个，就相当于茶园有一个 shop， 相当于他有一个商店，你可以在那儿 买东西， 买，然后可以品茶。比如说茶园参观一圈，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下来累了，可以在那儿买点。那个红茶， 是的，是的，品尝 一 下 红茶，然后 茶园都是这个套路。 对对对， 我去青岛崂山的时候， 对对对， 也是特别大的茶园， 哎呀， 巨大无比。 但是，但是斯里兰卡我觉得有一点就特别好，就是它那个，我买比如说酸奶啊，买茶叶呀、买一些面包什么的，它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包装上写着多少钱，它就是多少钱。所以您在机场，我特意留意看的，在机场它也是那么多价钱 哦， 所以它没有说物价特别在机场就特别高了，所以茶园的话，我感觉也不用太担心会被坑， 挺好的， 因为它是一个明码标价的一个东西，它可能是 统一售价， 对对对，比如说100块就是100块，这样 我觉得挺 好 的，因为之前说到茶园，就茶园我总是跟梯田能够，就是 想到一块儿， 因为像茶园它可能都是在山上嘛， 对 对，然后会有一定的地势起伏，然后再加上说那个之前有人分享过说斯里兰卡就是茶园都有古堡，是有这样的，就是可以住在那儿吗？ 可以，但是它那个古堡我觉得还跟加勒那边不太一样， 是吗？ 它可能，我的理解，它可能有点偏向于那种度假村或者民宿，并没有说特别的，就是 高端那种 有古堡。对，但是因为去那边的话，基本上也就住一天，然后茶园那边算整个斯里兰卡比较冷的地方，可能还需要带个长袖长裤这样， 那会。很安静吗？没有人？ 还挺安静的。然后茶园这儿还有一个景区叫做霍顿平原。 霍顿平原。 对，它是一个平原地势的一个相当于大公园吧，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可以去徒步。所以当时我去的时候就是欧美人还挺多的。大家就是背一个包，然后徒步一圈也不是很累。一圈大概三个小时到三个半小时差不多也就这样。而且也不会走丢，因为它只有一条路。 哦，所以不用担心说在平原里边走丢了呀，然后不认路回不来什么的，不用担心。 嗯、 就顶多是您可能是顺时针走，或者是他是那个逆 时针 走，对 对， 不会丢。 嗯， 然后大概一圈也就3个小时，也不会很累。 嗯、 然后路上的景色也是那种有那种平原的景色，然后还会看到野生的动物。我就遇到过， 就是这个徒步的线路， 对，徒步的线路，我遇到那种特别大的那种麋鹿。 哦， 大 迷路 的，对，特别大，然后 脚的那种，对吧？ 对，然后就看着你，啊，吓了一跳，觉得哦，这是真的吗？就当时那种感觉，可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那个麋鹿大起来3米2米高， 对， 很大的， 很大很大。然后当时还看了一下，觉得是不是假的？觉得不可能是假的，应该是真的。 你想象一下哈，一般是开车的时候看的麋鹿，你安全还有一层保护。 是的， 徒步拿来个砰， 对，哎呀，这什么东西， 挺吓人的，对， 麋鹿 说 你撞到我的脚了， 离到你那么近，对吧？ 对对对。然后它这个霍顿平原里边还有一个，其实它自己命名的叫世界尽头， 世 界 尽 头， 其实它是有点类似于悬崖的性质， 哦， 然后你可以站在，也别太近，有点危险，就站在旁边可以看一下它那个景色，就烟雾缭绕的那个景色， 不错， 霍顿平原一定要早去。因为它那个浓雾起来的特别快，游客基本上都是5点多可能就要出发了， 早晨， 对，然后6点多就要到，差不多7点，可能6、7点左右吧，就要开始就要徒步了，因为如果一圈下来的话，一到上午它那个浓雾一起来，就啥也看不见了，就也不是那么严重吧，反正会就影响一点，所以大家都会一早去， 对，你想 赶早， 徒步 时间是3到3.5个小时，你要是7点开始，也就11点半了呀， 对 吧？就到中午 时间，对对。对， 哦，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再去茶园那儿喝个下午茶，或者吃点东西。 徒步3到3.5个小时， 也挺长。 对啊，已经很累了，然后还能走到茶园吗？ 啊，没有，这一段都是可以，就是雇一辆车。 哦， 太好了， 这样他就直接送到那个茶园了。 还有车呢？ 对，对对 对 对。 一般茶园啊，除了品茗茶叶，还有各种用茶叶做的小糕点啊，小蛋糕，下午茶可以吃，对不 对？ 而且斯里兰卡的下午茶文化也是不错的，是因为它被英国统治过，荷兰殖民过， 对对对， 有那感觉，对吧？在茶园就可以品吃当地的下午茶， 对，然后他们当地，咱们要去餐厅也好，去茶园也好，品的那个茶，它是其实不是茶包，它是煮的，就跟咱们喝那个， 就真的是红茶， 对对对，就跟咱们茶喝茶一样，茶包是为了简便便宜，方便携带， 方便携带， 对，然后茶包的话，基本上当地人就很鄙视茶包，就他们觉得茶包就是不太好， 这生意 确实， 对对对， 但是你确实那个烘焙过的，然后给你再经过那个加工处理，再做成粉末状，再隔一层沙包过滤，它没什么味儿了。 因为这个跟大自然接触的时候，它多了一个屏障嘛。 对， 肉腿又怎么了？哎呀，我这个说红茶呀，我就 怎么的又有问题啦？ 我喝过有限的几次红茶，我想问一问那个渊源，在那边喝红茶加奶不？ 加奶 啊，加奶，加奶和糖 哦， 真的呀？ 对， 哦， 应该是受这个英国这个文化的影响，然后他们都会加这个奶和茶， 因为红茶加上奶会想，因为很多的那种那个港式那种都是用红茶冲泡 的，是 的， 是的， 它会有那， 是的， 都喝凉的还是常温的？也有喝凉的， 喝热的，喝热的。 餐厅里也有喝凉的那种， 凉的少。我觉得斯里兰卡还是他们喝茶都喝热的，所以比较适合咱们中国人。 是的，暖暖的， 因为咱们愿意喝热的。 是的， 是 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了解了哥伦坡，想讲的还有加勒，对吧？老城康提算是老城吗？康提， 康提算是， 也 算是它的古都，相当于。 是的， 对， 古都也很有味道。我们的月月写了很多关于康提的介绍，而且晚上斯里兰卡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也想去了解了解，是吧？是不是有非常它虽然是像我们国内3、4线的一些城市哈国家，但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 但是它有很多异域风情啊， 对 对 对， 而且还有他们的红宝石， 是的， 对对对 对， 特别有名。 其实，在斯里兰卡的整体消费，我们感觉应该挺亲切的，对吧？ 对对， 所以说又 挺亲切， 又有 海岛， 又有 safari， 有动物。 对 呀，国家公园 就很丰富， 是的，而且还有多元的建筑风格， 没错没错， 对， 还是挺值得大家去感受的哈。 没错， 我们月月稍事休息，我们上半段先告一段落，下半段还有很多关于斯里兰卡精彩的分享。 好的。 深く深く今を知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说到搭乘，就会想到交通工具。 对， 刚刚在上半段呢，我们的月月说了，去康提和科伦坡的中间有一个小火车，去一个转乘。 加乐， 对 对 对。 然后今天呢，下面的还有一段小火车在四， 又一个小火车。 这个小火车是什么段的小火车？ 这一段就是刚才提到茶园这块。 茶园， 然后茶园这块叫努瓦埃利亚到埃拉，它这一块有一段就是。对，有一段那个茶园小火车，然后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这两段小火车是特别推荐的去体验的。 哎，我在想它这个小火车的外观是不是不太一样，茶园小火车写的是 T 吗？ 哦，没有，还是这个绿色 啊。对呀， 你看懂了吗？ 对， 颜色绿色的还是多彩的？ 绿色的啊，绿色小火车， 特别古老的那种。 哦，它也是那个交通工具吗？ 它也是交通工具，也是当地算通勤的一个交通工具吧。但是我印象当中没有海边的那个挤，因为可能海边那个是因为科隆坡的原因吧，大家可能去大城市去上班，这边好一点。然后这段其实就来回也是一样的，就跟刚才说那也一样，就是来回你坐哪一段都可以，是一个往返的。然后好像3-4个小时吧，我有点记不清了。 那也挺长的呀。 长的呀， 它开的很，因为它开的很慢， 很慢， 特别 慢呀，带着河呀，坐个绿皮， 40迈， 特别慢，40迈。 啊，不能吧？ 慢不慢？比40迈？ 特别慢， 特别慢。 对，然后 这是观光小火车吗？ 其实有点观光，游客拿它做观光的这个用途。 我有一个问题 啊，你问 问题有点多了。今天 你今天不是中午没来吗？上日坛公园去了啊？ 银杏大道真的是很震撼 啊！ 现在北京各市公园不是推迟这个走落叶的时间吗？ 啊，是， 对， 让游人可以踩到银杏叶上走一走。 是你是不是往上跺来着？ 我躺在了上面 啊。好，哎，那还是不错的。 问一下，因为速度又慢，又是观光小火车，周托递个纸条，他写的是是否有玻璃的阻挡？ 有 玻 璃， 那肯定有啊。 可以开吗？就是 可以，可以。 哎，打开是吧？ 对， 不能太快了。 就欣赏景色嘛，当地人也做用这个当交通工具，也是他们这速度提不起来，我觉得。 那可能真就是40迈，我估计。 很慢。 对，就是想象一下我们 以前。 哦， 对，还晚点。 因为越是这种慢车，它就要给快车让路嘛。它会 有 错车的环节吗？ 对， 可能会有 的。是的。 反正到了斯里兰卡，这个小火车的海上行程和茶园的小火车，大家建议要坐一坐，价格也不贵， 是 吧？ 特别便宜， 特别便宜 。什么样？我们猜猜，3-4个小时的茶园观赏，怎么也得收个100块人民币吧？ 20。 可能对道道说的差不多。 很便宜， 20人民币。 豆豆这一次咱们团价确实棒。 你看，真的是，你看周驼特别给我们省钱啊、 对，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别扒火车，也很危险。 扒火车 出去玩还是以安全为第一。 扒火车是怎么理解？ 就是像那种 把头伸出去那种，是吗？ 有那种把身子都探出去了。 哎呦， 哇，那 就很危险，因为这个东西说不好，它是很慢，因为就是很慢，大家可能觉得 有放松安全的警惕了。 对对 对，但是前方要过一个隧道。 然后发微信， 对啊， 微信一共10秒拍朋友圈，好、一共走了2米，你这是发的什么内容？ 对，很慢，但是千万要注意安全。 好的，好的，提醒大家了啊，又慢，但是风景很漂亮哈。 对， 说完了小火车之后呢，来到了两个字的城市啊，就是古都哈。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 康提， 这个名字还真的很好听。我要时刻提醒健康。康提 是的，康提现在怎么特别像养生中心的 是不是？ 对、 对、 养生中心， 康提山庄， 康提 怎么样的感觉？越 康提的话，其实就是它是这个康提王朝最后的这个首都，然后它整个的这个环境也是很优美的，然后有康提寺。它有一个特别著名，就佛教徒都会在每年的8月去朝圣的。 哦，康， 对，它有一个最大的节日叫康提节。 康提节， 对，佛牙节，说错了，佛牙 节， 对，大家都会来康提寺来朝圣。所以就是那边如果是8月份去的话，可能住宿会比较难定。 全是像僧人。 对对，然后会有当地斯里兰卡比较有特色的这种游行啊，然后去庆祝啊，甚至会他们会把大象上百头的大象去装扮一下。 哎呦， 给大象披上斯里兰卡比较就是特色 的 这种衣服啊，对对对对对，对，很漂亮。然后他们觉得这是非常神圣的 仪式嘛， 对，然后会持续3-4天，持续好几天。 就是一般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反正斯里兰卡是不是一个特别就是那种物质化的一个旅行的国家？ 对， 城市也是相当有这样的样貌哈。 对， 就是我不是那个国庆的时候去了趟南京嘛，中山陵嘛，中山陵现在变得真商业味太浓了，我实话实说。 不好不好， 真的，就是去中山陵之前不是要排队预约吗？排队预约要等待吗？比如说我跟道道是2点去，我们排到4:30进场那波。 这时候就有卖冰棍的了。 不是卖， 不是卖冰棍， 两边全是卖东西的呀。卖瓜皮的 啊， 那什么都有， 还有馕， 馕都有。那边是这种吗？还是很就是很简单化，就是 简单简单，非常简单， 没那么多商业信息。 对， 干嘛在那儿？是不是？ 然后他 这个时候我们就能不能有卖可乐的？ 哎，那边其实还可以有些补给， 有这种都有。然后康提的话，刚才我提到，就是他在康提寺旁边还有一个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康提湖。然后整个这个湖里边，当时我逛的时候就逛一圈嘛，绕着这个湖走一圈，对，溜达。然后溜达的时候发现，震惊了，湖里有巨蜥。 哦。 对， 湖里有巨蜥， 特别大的 蜥蜴，不是鳄鱼，是蜥蜴。 对对对， 那它出来了吗？ 它就是趴在那个湖边，然后休息晒太阳。 我的天哪， 没有围栏呢？ 有有有， 哦，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对， 然后就当时我震惊了，环境这么好呢？ 真的呀？ 对，特别好。然后他们就很悠闲在那晒太阳，当然湖边还有这种，那个鸭子呀什么的，这些都有，但是当地人没有说去捕它去。去吓它呀，这种都是小鸭子在那儿很悠闲的逛街。 鸭子是在护栏外还是护栏？ 湖边 啊，湖边。 湖边，它就随意穿这个护栏了，就这种感觉。 哦。 对。然后我当时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傍晚的时候，就是正好赶上雨天，天气特别好，然后就在湖边溜达。溜达的时候， 一个人在湖边溜达，真的是 没有很安全，很 安全。 当地人迎面走来都微笑，都是这样，然后很友善那种，然后那天。的阳光太阳特别好，然后落日的时候就等于说天空上就被就是染红了，然后同时它又映射在湖面的时候，就等于说我觉得那天要我形容的话就有点像水墨画的感觉， 漂亮了， 就特别美。然后这个时候呢， 一只母蜥蜴站了起来。 哎呦我天哪，哎呀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我是恐龙，你知道吗？ 下去下去， 那种感觉啊。 对，然后那个康提寺正好又是傍晚的时候，他会诵经。 哦，很有禅意那感觉。 对，然后所以整个它的城市又非常小，然后又很安静，然后又想象一下说一幅水墨画在眼前，然后诵经声又围绕在耳边，萦绕在耳边，然后特别安静， 很斯里兰卡了， 很斯里兰卡， 很斯里兰卡了。 然后它整个城市因为就是太小了，所以它诵经声萦绕整个城市， 传得很远。 对，就是这种很安静的感觉，你就会觉得在都市生活里太久了，很压抑啊，或者说工作太累了。 真的是这个地儿非常适合。 再缓缓，这个地方太适合 缓了。非常适合， 是的，对、嗯。然后在康提住个两三天什么的都没有任何问题，不会觉得特别无聊， 嗯、 是吧？ 对。 对 就是我反正我个人感觉就是在湖边走走都很惬意。 那湖很大吗？那湖、 嗯、那湖有名字吗？ 它叫康提 湖， 就叫康提湖、 嗯、对，不大，绕一圈可能也就30分钟， 还行吧、嗯、 不大不大， 也不小， 嗯， 30分钟 绕一圈30分钟，走着走的话这算小的了， 不大不大。 对, 对, 对, 对， 一般环湖都得骑自行车，还得绕 这个不用骑 30-40分钟呢、 嗯、 对、 嗯、 而且在湖边的话，因为当地人还会穿上他们当地特色的服装，遇到过在湖边拍那个婚纱照 哦， 哎，所以挺有意思的。然后他们也很就是友善，然后也可以让游客随便拍他们， 嗯， 他们也挺开心的。 就这几个城市，总结来说，斯里兰卡当地的民众非常朴实和热情。 对、 嗯、这一点我觉得没有就像如常随俗打引号的那种啊， 对， 来的多了我们就开始把这个价标起来呀、啊，两个标价贴俩签儿、啊 嗯， 没有这样的，人家就挺好的， 对， 都是统一的标价，服务也是一样的，因为。 对 折扣，你比如说服务的折扣，你觉得怎么样？ 嗯、 就是跟、 嗯， 你去过菲律宾吗？去过吗？ 去过，去过。 你觉得他们之间的服务有相通的地方吗？ 嗯， 就是很好那种的。 好像还没有菲律宾好吧？因为， 哦， 嗯，我是几年前去的，我感觉就是他们的、 哦、有待提升吗？ 对，有待提升。而且好像发展旅游业也是这两年发展起来的， 嗯、 大家可能对这个意识是在慢慢的加强。 哦、 对，当然肯定咱们去泰国比较多，所以、 哦、泰国 泰国的服务就是很好了、 嗯、 因为它就以旅游业为主， 对对对， 但是斯里兰卡也是慢慢的在这个重视这个事儿。 嗯， 但斯里兰卡有一点就是说需要注意，如果是自由行的话， 嗯， 打那个突突车就需要砍价。 哦， 他知道咱们是游客，一下就看出来，哎，你是游客， 他 就 会加价了，是吗？ 加价，对，会加价、 哦。 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去哪玩都避不开的一个问题。 经过程， 那他一般会要多少钱呢？ 对对对，他可能就比不，他可能比当地人要一个就 double 的，双倍的。 哦，双倍。 对，当地人可能没准是40， 嗯， 他看你游客，他就要80。 哦， 砍价行吗？ 80的当地货币是吗？ 对对对对对。 哦， 可以砍，可以砍，随便砍。 多少钱？对， 随便砍。 嗯， 而且你砍吧，他也不急。 啊、 没有急的，就没有跟你急眼的那种，没有。 早有准备好，他肯定会砍的。 对，不， 对对对， 主要他们有信仰嘛，佛教国家他们都比较 peace。是的、 嗯， 虽然说我加你价了，但是你砍吧。 嗯， 对， 嗯、 对他没有急眼的，我觉得这倒挺好的。然后我有一天在那个康提打这个突突车， 嗯， 当天是哦，第二天。第二天还对这个距离感没有特别那个认知的时候， 嗯、 打了一车，砍了半天价，然后坐上车以后，他一拐弯就到了， 啊、 然后我想、 哦、 这么近，好吧，就算了，给他吧。 你看看， 啊、 对、 嗯、 对，他不会告诉你说，哎，这个特别近，你走着吧。 他不会说，他当然不会说。 对对对， 他还是想挣钱。 一共500米，他能告诉你吗？他不会告诉你。 对 对 对，所以这个是、嗯、我觉得是这。去哪儿都会有的问题吧， 是的，大家就过渡一下哈。 但是一定要心里有谱， 嗯，率先商业化了。 对对，心里要有谱、 嗯， 就是说打车可能会被砍黑，但是呢， 嗯、 要记得砍价， 记得砍价。 对， 斯里兰卡花的货币跟人民币的对比是多少比多少？ 嗯，我记得很便宜， 很便宜。 对，吃个饭。嗯，咱们不说、 啊、 对，不说去高级馆子吧， 啊、好好， 就是路边摊儿。 好， 但是是不是棚子啊？是真是餐厅啊？ 就是餐厅那种的啊。 就是餐厅，咱仨也就吃个70-80块钱， 这么便宜 啊？ 就吃饱了，吃的挺好 啊， 就是青菜啊，肉啊， 都有。 他们那边吃咖喱嘛， 哦， 这种咖喱的可能弄个鱼啊，弄个丸子呀什么的，这种 也挺好的了，嗯， 但是没有想象的好吃。 哦， 对， 这是刚月一直在说吃的这事儿、 嗯、是的， 对， 吃可能是没有那么好， 嗯， 但是买应该还是有很多买的。 对，斯里兰卡的话， 就想到红， 对，就红宝石嘛， 宝石， 它那个宝石真的是在随处都有嘛、 嗯， 还 是 有指定的地点去卖的？ 嗯、 有没有赝品？ 真的不好说， 哦、 这个对也得看自己懂不懂这个， 嗯， 但是它有正规的店， 嗯， 正规的店的话，一进去能看到它那个墙上挂着这个证书， 哦，各个城市都会有这种红宝石， 会有会有会有，然后这种东西的话，就是还挺多的，不难找， 嗯， 然后要砍价，它这种店。对，这种店可以砍价、 哦、 这种店都是以美金算， 哦，美元的， 美元算，然后他会说写上多少刀多少刀， 嗯嗯嗯， 有的可能还要再先称一下， 嗯， 对，称一下那个多少克、 嗯、 多少克拉什么的、 嗯、 这种、 嗯、 但是我也是不建议说不懂的情况下买好几百 对对对 好几千那种，不，我当时印象当中我买的那种都是挺便宜的，就10几刀， 嗯， 就买一小玩意儿、 嗯、 然后裸的，然后回来找菜摆， 弄一个，愿意弄一个，就也没多少钱， 对不对？ 对对对， 感觉出来了， 对对对，就挺便宜的，就是带着玩儿。要说真的是投资的话，还是慎重，因为不懂。 对， 要买高价的也不太建议买。 是的， 但是 漂亮嘛，那感觉那 漂亮 不光了，因为有宝石店啊、玉器店都有。 对对对， 我跟你说那个宝石啊，我真是，你进那个店里面，它那个光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在它那个光下，你所有的石头。都是 有那个欲望 哇！你看完就想买，看完就想买。但你拿出来，到日光下或者你自己咱们家里的灯光，那个还是不一样。 但是它那个成品也有，成品的话，它的造型跟设计就特别斯里兰卡， 是吗？ 一看就是那种斯里兰卡的或者是印度的，能看出来。所以为什么不建议买这种成品呢？就是因为咱们如果买回来在国内戴的话，可能那个风格你时间长了 驾驭不了， 不中国，不中国， 对，就不喜欢了。所以就建议买裸石， 回来自己加工， 对自己愿意加工。加工一下，然后 对 送人也行，因为也没多少钱，挺便宜的，然后大家还挺开心的，拿一个斯里兰卡的宝石， 有纪念意义哈， 对对对， 还有纪念意义， 红茶可以带，宝石可以带， 对对， 纪念品当中还有什么可以带回来那边的？比如说就这两个最， 它有那种，其实就亚洲都有那种手工的木雕、 哦、 都会有，但是也不建议太大的这种携带不方便， 对你也带不了。 然后宝石的话，补充一句，就建议去科隆坡比较大正规的 超市当中去买。 好的， 对对 对， 尤其是像刚才提到嘉乐跟美瑞莎，他那边有很多店，但是他都是小店、个人店，就是小商店。自己开的这种，我觉得好像欠一点点。 哎， 对， 嘉乐还有海呢。 对呀、 啊，我想起菲律宾，我经过一个事儿。我早上起来不是去赶海去呢？要拍拍日出，去太早了。然后呢，就看到海边有很多溜达的人。是当地的菲律宾的朋友，然后他们就拿着那些手串，用那非常装饰、很精美的盒子给我卖。然后看着很好看，有男的开，女的可以带。然后说，3条1000。比索。3条1000比索，我说也太贵了吧，我就想你在这儿钱，然后3条给了他800块钱比索，就买着玩了嘛，800也没有多少钱、然后呢我就长了心眼，拍完日出我就去，因为那个海滩都有一些不是商铺啊，卖便利店的那种东西、我就去说这条的多少钱，一条我那一条价格、当地人非常热情，因为朴实的老百姓嘛，100最多了。 沙滩上的会就是贵一点点， 对呀、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小心哈，没办法，因为到的时候一下子觉得800也没多少钱，买了吧哈， 对对对， 能坑多少呢？那坑了500块钱， 对 不对？500比索哈。其实还有大概40分钟的时间，我们想了解一下夜色当中的斯里兰卡这个国家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它虽然是很开发没有那么严重，然后就是属于3-4线的那个地方，但是它夜色是不是很不一样，跟白天？有没有感觉？ 其实夜晚的话就是更安静，因为刚才我提到它这个佛教文化嘛，其实它每个城市都会在傍晚的时候诵经 啊，有、 所以这个是一到夜晚诵经以后，大街上其实没什么人了 啊。 然后如果要是走着的，嘉乐也是这样。如果要是走的话，海边还好一点， 好一些吧，对， 好一些。如果要是嘉乐啊，像这种的话，就是没什么太多的那个购物店、夜生活什么的，就大家都早早休息了， 就佛系了， 对，佛系 了， 对对对。然后如果是那个美瑞莎那一块的话，因为欧美客人比较多， 美瑞莎， 所以他那边的晚上就会热闹一点，比如说海边有餐厅啊， 在营营业嘛， 对对对， 吃个饭喝点酒嘛， 是。然后他那边就是做那个马杀鸡特别多， 按摩的， 对，然后 他们那儿怎么样？ 特别多。他那个手法我感觉没有泰国好，对， 泰国那是真的太舒服了， 对对对， 都去过， 对， 没有泰国好。然后他还有瑜伽，可以上瑜伽课，因为他挨着印度，然后印度瑜伽非常有名 的，是 的，所以他 室外接着陆地做，对不对？ 这边 大地接地气。 如果要是在美瑞莎住的话，就可以问一下度假村这边，一般都有这种课。 美瑞莎不错， 对， 既有当地又有现代化的部分， 没错没错，这是个海滩。 我建议是顺时针玩， 好的， 因为顺时针玩累了。对，玩累了，最后一站放在嘉乐和美瑞莎， 放松去 就可以 放 松 一下，然后就回国了。 不错。 对， 哎，可是中间就之前咱们说还有徒步的路线，是吧？ 对对对，还有徒步的。 它那个徒步的路线是从哪儿到哪儿呢？ 其实徒步的话有几块吧，然后刚才提到的就是霍顿平原那儿， 对， 就玩3个小时。 茶园。 对，然后它还有一个叫小亚当峰。然后也是在茶园附近，对，然后那个徒步路线是就是我印象当中我没去，然后他那块我当地人我打听了一下，就是免费的，大家谁都可以去走，然后 之前那个 还收费呢？那 那个收费，那个收费， 啊、还收费， 那是一个亚拉的公园， 哦、 霍顿平原是个公园。然后像那个小亚当峰这边就是一个免费的，大家都可以去。 嗯、 然后徒步的话，可能也得差不多三四个小时、 哦， 也是欧美人去比较多，因为他们比较喜欢这种东西。 嗯， 对。然后这块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另外一个在再往北的话，其实还有就是也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像那个狮子岩。狮子岩的话、 这也是个网红的地方， 网红地方， 网红地儿。 对，然后这块的话其实不能叫传统意义上的徒步路线、 嗯、 但是他爬那个狮子岩那个大坡的时候、 嗯、 有需要一定的体力、 哦、 对，然后里边那个公园也比较大，也得玩个三四个小时的样子，因为得爬上去、 嗯、 爬上去去看他那个壁画，现在那个壁画也不让拍照了、 嗯、 就为了保护那个壁画、 你看吧，再早去吧，晚去也拍不了照了。 对对对，然后上去以后爬到最山顶，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缆车或者是什么电梯，什么都没有、 嗯、 只能自己爬、 嗯、 爬上去以后看那个风景还是挺美的。 嗯 嗯，然后还要爬下来、 哦、 然后等还要出公园，所以差不多也得三四个小时的样子。 嗯、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月月说还有遗憾没去的地儿，哪个地儿没去来着？这次是 就是那个亚拉的那个野生动物， 对对，那个地方 那个没有 没去 safari， 没去看野生动物。 对对，下次再去。 对对，下次再回 再补上。 对， 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说到斯里兰卡呢、 嗯， 多方面的斯里兰卡都了解了一番哈。 是的。 一是离得不远，六个小时；二是点还挺多的。 嗯， 对，签证好签， 对吧？ 嗯、对，哎，签证好签。斯里兰卡有电子签是吧？ 电子签、落地签都可以。 哦， 对。 对， 就可能 非常棒的， 对， 嗯，落地签可能排个队吧，也不会排太长时间的， 哦、 对， 没有像泰国那么讲究， 不会不会， 对对对对对、 嗯、对， 嗯， 动物园， 嗯， 国家公园 ，safari， 海滩。夜生活也会有啊、哦，真的 什么都有， 大家都可以对斯里兰卡一个展开的新的想象。 对 对 对，带小朋友也合适， 是吧？ 对， 嗯，下一站有没有规划？有出去玩的规划？现在 还没想好， 还没想好。 对对对， 年底之前还会出去吗？ 嗯，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 如果有特价机票的话， 你看看， 是的， 大家出去玩还是关心这个酒店和机票的。 对啊，你就是有特价机票的时候，你真的是你不本来不想走，你都想走了， 因为机票是一个大头。 嗯、对呀、啊 嗯， 规划好了能省好多钱。 是的，机加酒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是的，嗯、也是九月份去的斯里兰卡，希望各位呢，想要去斯里兰卡的话，可以参照我们月月的推荐哈。 是、 嗯， 这个是非常细致的推荐， 没错， 对不对？那接下来节目呢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谢谢月月的分享， 谢谢 月月， 好， 希望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 It's just a game with God and God.